曹雪芹理应该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2015年10月，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首度公开发表，其中四次提及曹雪芹和《红楼梦》，足见曹雪芹和《红楼梦》在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价值和地位。2015年正值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北京市海淀区委区政府、北京曹雪芹学会围绕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的主题，开展了以曹雪芹文化艺术节为首的一系列纪念活动。 通过曹雪芹学会和基金会，我们在全国现在找到了100家各种跟曹雪芹《红楼梦》有关系的研究机构、产业机构，成立了两个联盟，一个是叫文化联盟，一个叫产业联盟。全国有4000万红人，通过政府扶持这样一个社会团体，团结更多的研究的力量、媒体的力量、产业的力量，能够把曹雪芹西山故里真正成为北京啊做文化中心的一张崭新的名片。 300年不短，但对于一部伟大作品和创作这部作品的文学巨匠来说，300年并不算长。《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符号之一，早已走向世界。今天他的创作者曹雪芹也正以越来越清晰的形象从香山走向世界，走入下一个300年。 曹雪芹这种植根于他内心的这种人文情怀和他对底层人民的这种深厚情感，也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的表率，也是打造文艺精品的必由之路。 缅怀和纪念曹雪芹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在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激荡当中，曹雪芹《红楼梦》理应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去彰显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古代的优秀文化对我们也是一种启蒙洗礼的好机会，我们现在的人应该理解他的这个心意，也是历史的人，一个大文学家对他那个时代的倾诉，也是对未来人的祝福。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